二節翻嚟，其實趕時間嘅，冇停咁啊，當一個 break 啦咁。講翻之前上一節咧，相對難睇啊？點解難睇？好簡單啫嘛，令到工聯會同民建聯有退路咯，因為佢哋真係要出嚟選噶嘛，係咪啊？如果真係上高嘅風喺兩會期間嘅時候一轉，習近平出嚟一講，好似阿老蕭你自己講咁，兩種說話嘅啫，我都相信你講嘅完全啱。如果佢講嘅第一種說話，話大家呢個公開公平嘅，你哋自己中意點選就點選，佢只會咁樣講，類似啦，冇話支持邊個人咧，所有人都支持咧，啲人就要轉噶啦。一轉嘅時候咧，起碼工聯會同民建聯轉身冇咁難睇，係呢一樣嘅。因為佢哋呢啲人真係要出嚟選啊嘛，你其他選委唔使面對觀眾啊嘛，你何處國？中意咪出嚟接受你访问，唔中意咪闩门咯。但系呢啲嘢真系嘅，喂，我选立法局选区议员，人哋问你喂点啊？其实系咁咋，即系话我嘅睇法就系中联办都冇把握一定赢，所以扣起呢啲票，而唔系你哋所讲嘅高开低手，包括李慧玲。点解我知道李慧玲啊？因为我有睇苹果啊嘛。其他网台我冇听，我唔知道徐少华点样分析，但我估相信佢系类似啊，系咪啊？而我亦都相信胡国兴，你条咁冚家产，如果你唔系鬼，我即系跟你玩鞋。你讲嘅嘢，做人最紧要讲嘅言行一致。我都话啦，曾俊华赢输我都请，所有星期二得到嘅股友食海鲜一餐，呢个我嘅承诺我会做嘅。即系好似做佛山旅行团，其实我真系好忙啊，因为过咗年前啦，我真系唔得闲，我病咗成三个月噶啦，你睇我把声都系冇啊。早轮直头缺勤添啦，星期二得到，我从来都喺度嘅。但系如果咧我嗰日录嘅时候我都喺度，我系问咗阿 Tony 有冇人顶，如果冇人顶，我病我都喺度顶落去。如果阿 Johnny 嚟，咁我就放俾我放一日假，我系咁嘅吓。我决心做，可能做得唔好，或者我做得好慢。但我相信咧，我应承咗嘅嘢咧，我都会做嘅，尽量啦，冇百分百，因为唔系圣人。但系你可以睇到嘅，胡国兴你自己话最紧要唔能够俾梁振英连任。如果曾俊华出嚟选，票源重叠，你系退选嘅。而家个个都话林郑系 2.0， 大家心知肚明，延续佢嘅政策，延续中联办嘅利益嘅时候，你而家仲要再抢票。你话曾俊华超过150票咧就唔好攞啦，攞多过你应该有嘅，跟住你攞180票。你寻日仲荒谬，林郑系咩人啊？你睇佢全攞呢个建制派啊，佢代表建制派，佢唔能够代表香港，你讲噶冚家产，你攞嘅票咪全部泛民嘅，你咪一张建制派都冇，你个冚家产咪一卵样？是咪啊？你咪全代表泛民咯。咁你何来有建制派？只有一个曾俊华系泛民同埋建制派都一样有票嘅。如果你自己咁讲嘅逻辑系成功嘅，你就要退选支持曾俊华。我哋而家以目标为本，你要斗，你要同共产党斗，你要同任何人斗，或者你想令到自己舒服啲，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啊！你成日讲共产党点样点样对点样点样点样，共产党反面不认人，刘少奇、林彪点样死噶？佢哋系咩职位啊？只要个风一转就冇啦。吓，赵紫阳系咩职位啊？胡耀邦系咩职位啊？但系只要最终嘅一变，点样抹黑你都得啊！今日捧到你好高，好啦。讲梁振英，讲呢个张晓明，你自己出嚟讲嘅，即系呢两次其实博斥萧若元嘅，佢讲嘅道理就好简单啫。佢咧就搞到咧梁振英咧就搞港独出嚟，就太过撕裂，但佢承认呢个佢嘅路线嘅，系咪啊？承认佢呢个路线嘅，所以咧就要揾阿林郑出嚟顶替佢，然后咧就调佢高职，呢个摆明系噶啦，就俾佢咧就替补呢个政协。政协委员就做政协副主席，吓、啊，即系咧有相，想罚分明俾相佢啦， 跟住你自己话一选完之后呢就血洗中联办，跟住呢就认同梁振英，跟住下一节做节目就认同梁振英嘅路线。所以呢王光亚退休呢就张晓明呢啊就可以顶替呢个去北京啊做呢、這个做呢、這个做呢、做呢个港澳办。都系你讲啊，嗰阵时要血洗中联办，跟住延续梁振英路线，跟住就梁振英呢就认同梁振英路线，即系等于认同中联办路线，而呢就之前就血洗，跟住呢升职，系咪咁啊？你咁撚奇怪啊讲嘢，消粉都屌你啦，系咪啊？你唔能够你有个目标为本，然后不停去做古仔啊。我嘅分析，只要系一个做生意嘅人，即系我，虽然做极都唔成功，你我将一间公司交咗俾一个人做，到后尾我唔妥呢个人，但你呢个人同公司做咗好多嘢嘅时候，我就要喐你嘅时候，我都唔会真系喐你，就升咗你一个虚名，将你嘅实权扣起咗，然后我派人落嚟接管佢，因为个实权揸喺你手嘅时候，你我同你搞对抗或者喐你嘅时候，因为嗰啲人系你培训出嚟，个体系系你嘅话，你会同我搞对抗，但系我升咗你上去嘅时候，转咗个职。明星暗降嘅时候，跟住我派人嚟统合返呢堆人，因为呢班人都系西瓜靠大边，佢嘅资讯唔流通，因为佢听佢个阿头讲。当个阿头走嘅时候，换咗紧落去，就一朝天子一朝臣嘅情况底下，佢就可以换到人。所以张晓明同梁振英调咗佢哋上去另外一个高职，即系话俾你听，离开咗权力核心，我就喐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其实这一节不应该现在讲的，因为讲迟了被人家觉得我马后炮。现在你中联办的副主任已经传闻是福建由这个习近平的嫡系下来管了。为什么？即是呢，我有两个朋友，他是萧若元先生呢，一个很很忠实的 fans。比我更忠心，即系我真系。但系有啲嘢你唔啱，你唔能够既设定咗一个事实，然后你不停去讲任何嘅道理，千方百计去堆砌，呢、这个就系事实。唔系我哋有童真啊，系你咋？我哋啲唔系做编剧出身啊，我哋只不过用一个实战经验。如果我同你讲，我五十几岁人。我大匪好负责任咁同你讲，如果打呢啲仗，我真係身经百战。张晓明就係头先我所讲咁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睇一睇係咪咁样。如果我输好闲啫，我哋啲係小脚色，係咪呀？我哋唔係大人物，但係做任何嘢唔好 99.9%。一件事有正反两面睇，你成日教我，其实我身上好多嘢喺呢度学返嚟嘅。你喺我喺呢度学返嚟嘅。有啲嘢可以一可以二可以三。咁我哋就数一二三。第二，曾俊华赢唔赢到，除咗民望之外，如果习近平真係放手完全唔理嘅时候，佢仲有第二张牌打。点为之第二张牌打呢？就係、是、暗票。你可以听到啊，谭志源出嚟讲啊，暗票比暗票更暗啊，确保你哋可以自由投票。寻日讲，相继呼应咗李嘉诚。点解啊？李嘉诚出嚟企咗喺度，我同你成一条数啊。如果林郑真系有七百票，换句说话就曾俊华有五百票，只要嗰个冚家产嗰只鬼离开咗胡国兴。佢就有五百对七百，只要有一百二十个人系转牌嘅，曾俊华就赢。呢一百二十个人一到投暗票嘅时候，即系中央唔使俾面你，唔系民望高低，决胜条件就系呢一百二十个人嘅心理战。乡下佬、乡事败从来都讲利益，佢哋最重大嘅利益喺香港。边个俾到利益佢，佢就转； 佢而家提名你系冇用嘅，唔系铁票。我好肯定咁话俾你听，你唔识乡下人，虽然你老婆姓侯，翻去问一问啦。侯志强嗰啲醒个閪啦，系咪啊？我迟啲陆陆续讲下我对我喺新界住咗十几年，我对新界点样睇法，可以再讲啊。第二，商家佬受咗你共产党咁嘅限你，我连选边个，上次我出丑啦，今次又夹硬夹我，系你哋又夹我。个心理个个都大老板，个个都独霸一方，你形势比人强嘅时候，佢睇你面口。但系当一入咗去唔使理你嘅时候，再加上一投呢支暗票俾咗曾俊华，除非你共产党够僵唔委任佢，真系你所讲嘅香港更乱，因为你讲嘢唔算数，国际社会嘅舆论更大压力嘅时候，做唔做得到两样嘢。第三样嘢就系、我系老板嚟噶，我受你限你受咁多，呢次俾你夹到又如何，应酬你又如何，到投票嘅时候唔系向你咪唔系向你咯。因为当你唔系向你嘅时候，选举一公布嘅时候，你中联办就要消失噶啦。只要曾俊华上咗台，因为最高权力核心就喺曾俊华度噶啦嘛，系咪啊？我哋西瓜靠大边，我哋就依附喺曾俊华度噶啦嘛，就唔再系喺你西环嗰度噶啦嘛。你用下个脑，而家中国嘅压力比我哋香港人咁大，癫价投标，一间市值二百几亿嘅人落嚟投百几亿地。都有啊，咁撚荒謬，銀行仲要借俾佢啊！如果你有咩事資不抵債，即係我嘅道理啊，我唔知道呢啲大生意，我唔識啊，係咪啊？但係佢都投到，點解啊？你亦都令到嗰啲人個壓力咁大，頂唔頂得住？會唔會有反效果？我哋成日都有皮球啫嘛。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你睇一班有钱佬、商家佬系咪咁谂？系咪啊？田北辰呢一次支持叶刘嗰班人已经做得咁难睇啦，叶刘啊当然仲难睇啦。哎，寻日又少咗四票啦。又话制度不公，直头屌鸠共产党啊嘛！你爱错咗共产党啊嘛！你为咗佢做咗咁多嘢，佢话唔睇你唔睇你啊嘛！你应该咁样去谂，而唔系咧。好似怨妇咁柴狗话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你选两届连入闸机会都冇，咪啱啱十年咯？仲望下一届系咪啊？女人最重要乜嘢啊？青春，虽然你所剩无几，但睇你噶都打扮啊，够僵啊，七十岁人啊，递起隻脚俾啊陈志云睇啊！我相信你嘅心目中都仲系觉得你自己系年轻嘅。但系有几多个十年啊？人生冇睇电视剧啊？走啦，系咪啊？俾人恰到咁样，仲要做死狗？大不了有一样嘢叫咩？我哋中国人、香港人讲得乜嘢啊？发穷恶咩大晒啊？唔捻做咪大晒咯？我唔捻做啊！而家咁咪大捻晒噶啦，大捻晒你讲咩都得噶，做乜捻嘢得噶嘛？你唔做啊嘛？唔做咪唔使睇你面口咯。即系李嘉诚，屌我撤资啦，屌去捻晒欧洲啦，使鸠你睇你共产党面口咯，咁咪大捻晒咯。你话选边个选边个啊？吓，你都系何志国嗰啲咪鹌鹑咯？吓，点解有嗰个咩啊？有田北俊啊，腰骨咁硬啊？佢讲得啱啊！我大陆都冇生意，我收租嘅。屌，我香港收租嘅关我捻事咩？咁又咪企得硬咯？最叻最大晒咪唔捞咯？即系期望刘梦红。爆料嗰啲有啲大陆网友就 Sam 哥咁啊，各样嘢好似好兴奋啊！佢今晚爆料，屌你老咩？佢未早知佢冇料爆啦，要爆坐监之前爆捻柒咗啦！屌你老咩？鹌鹑嚟嘅啫嘛，系咪啊？制度不公，西环扑街，讲来讲去讲呢啲冇用啊！边度够姜爆啊？佢自己都大把材料喺人手啦，佢做乜嘢噶？吓？喺股票市场炒上炒落，要搵你痛脚。如果共产党全国全共产党之力要搞你啊，你瞓咗好耐啦。而家你搞梁振英咋，就坐咗年几监啦。 你爆佢啊，因为你啲人身有事啊嘛，爆乜 Q 啊？好似上去陶杰嗰度，好似好捻兴奋咁，唔好发梦啦。点解啊？你可以睇到嘅李波，因为俾人哋夹住个春袋，咪投捻晒行咯，系咪啊？你睇相对另一位，屌你有乜女朋友都可以放弃啦，即系唔连爱情都唔要，面包又唔要，咪出嚟夹你啊！隔你共产党啊，其实件事是咁啫嘛，有咩人大晒啊？唔捞咪大晒咯，你试下炒个伙计啊，啊，跟住佢同你发穷恶，跟住嗱99%香港人第一时间劳工处，佢脑里边唔会谂你对我几捻好嘅，佢第一时间就劳工处噶啦，佢唔做咧，佢又咁谂。屌你老咪计计先，你平时请我食饭饮茶，喂屌你老咪得闲无事啊，屌剩3-5千俾我，佢一嗌唔做啫，佢就第一时间去计你啦。屌你老咪，你有冇呃我强积金啊？大价钱有冇俾足我啊？屌你老咪啊，对冲啊，点样啊？屌都系唔好啦，去咗劳工处报捻咗名先，得唔得件事？如果咧得嘅话，嗱明明讲明咧就七日通知，屌你老咪冇写白纸黑字口头协议，虽然话承认啫，你同我之间。边捻人知啊？屌老閪都话一个月代通知金屈翻你23日先，个个都系咁噶，冇人唔系咁噶。而家嘅人系咁，所以我讲啦，赢输民望就希望影响到习近平，好快知啦，两会完就知。民望唔赢，你就要寄望嗰班有钱佬。俾人攞把刀仔怼住条腰嗰个投暗票嘅情况底下，因为谭志源寻日提咗大家水㗎啦，暗票比暗票更加暗啊，唔会有问题，讲咗俾你听，唔委任系一件事，咁你咪同有钱佬好简单咋嘛，屌你老尾暗票你唔知嘅咪同你躲一铺咯。民建联工联会是留返隻棋啫，因为佢哋要选啊，佢要放返手去。如果真係咁样讲，你睇叶国谦，我哋本身都系支持叶柳嘅叶满候选人嘅。冇话全部一定提一定俾票佢喎，相对支持咗。系咪呀？系因为佢哋要留一手，因为呢啲人要选咋。第二，香港人如果呢一次曾荫权曾俊华输咗，香港唔好话更加撕裂啊，比香港人更觉得更加冇希望嘅话，我哋就会变成好似共即系中国人咁噶啦，个个拼命搵钱想办法走噶啦，以后一啲社会议题都唔会做嘅，因为觉得连咁样咁高民望嘅人，而嗰个系建制派，你哋都要 DQ 佢 ，DQ 叶柳 ，DQ 曾俊华嘅时候。好多香港人已经喺雨伞运动已经死咗一半㗎喇，个心死埋嗰一半，香港就更加黑暗。老师系咪想咁样？事实系咁样，事实系咁样，可以柔性啲，系咪啊？柔性啲讲，俾翻一个曙光人，美国电影点样？英雄电影又好，灾难电影都好，做到最后尾一定有一串曙光，个主角一定得救嘅。甚至星球大战外传死鸠晒，但系佢因为佢系其一个前传啊，一个系列啊，佢亦都因为佢哋得救而令到死星卒之灭亡咗嘅。到最后尾都要话俾人听，呢个世界系有光明嘅。呢样嘢先至系全球，唔系香港，全球嘅核心价值。冇希望嘅，生个蠢钝儿出嚟碾鸠死佢啦！屌你老尾，个个老婆都系冇得改嘅，离婚啦！哎，屌你老尾，离婚佢都死前不休，攞把刀怼冧佢啦，好啦，我成世痛苦啦，系咪啊？屌个老板黑鸠薄，屌你转工又转唔捻到，屌你老尾搵万嘅，再搵来搵到钱，我都系住劏房啦，不索性唔捻做瞓街啦。唔系咁啊嘛？点解我话英国人嘅艺术就系话，你穷俾间公屋你，跟住你搵到钱就住居屋，住到居屋之后，屌你再搵到钱你住私人楼， 是不停有个希望俾你嘛，令到觉得个社会更加好嘛。我都睇唔到，睇唔到而家香港有咩出路，但係我都话俾你听，每一个人做好自己你就顶得住，守到自己你就顶得住。政治冇话唔关你事，我都唔係成日开口埋口讲政治嘅人，因为始终要搵食。但係喺某一层面嘅时候，我哋就要企出嚟，就要讲自己真心相信嘅说话。呢一个先至最重要，係自己真心嘅说话。唔好将一啲嘢赖来赖去。你点知而家嗰班有钱佬个心点諗，你唔係佢。喂，你寄望佢哋嗰班扑街嚟个。搵钱啫，但係当佢搵钱嘅时候，有另一个山头可以投靠嘅咪投靠囉。即係等于中国人咋嘛。依附共产党搵到钱之后，喂屌有个更强大嘅咪走去美国。好现实咋嘛。我哋做緊嘅嘢就係咁样。啊，呢节仲有几多时间。而家呢一节仲有七分钟。咁呢呢度再讲就好长㗎啦。即係我唔想做个刘世良讲三个钟头。其实讲半个钟头都好厌。係咪呀，即係讲半个钟头都好即係有啲厌。我讲下啦，讲下香港呢，香港贫即係比较困难啦。咁唔好介意我讲我身边嘅事啦。呢一节同下一节都系。我最近呢，我公司过年前流失咗好多人。点样流失呢，即係呢过去呢五六七八九月呢，公司相对困难，因为呢好多基建呢停咗。唔系唔起呀，突然间煞停晒，唔关拉布事讲明。佢哋好多原因嘅，譬如好似啲石料啊、钢筋啊、沙啊，全部呢quota 爆咗，有啲或者讲緊价，即係重新压返低价钱啊，产能过剩啊，啲嘢调低咗。咁呢就停咗五个月，跟住再开返。咁一开返呢就比较旺啲。咁当时我哋公司係冇底薪㗎。冇底薪。咁好啦，冇底薪。咁就见到啲伙计唔得，搵唔够佢哋所需要嘅钱。咁我啦就蚀緊本，我呢就每人加3000元一个月俾佢顶住先。跟住睇个情形都系唔对。咁公司系我嘅，赚钱系我嘅，蚀钱都系我㗎啦，系咪。咁我都希望我做一个负责任嘅老细。咁呢就所有嘅司机呢就18000元包底。即系你搵唔到18000俾18000。咁就支持住呢班伙计。但系当上年嘅10月1日开始旺返嘅时候呢，我啲伙计就排队嗌唔做，因为旺返。咁可能出面有更好嘅条件啦，咁排队同我唔做。喺过年前呢我走咗11个。摆咗11架车。咁跟住呢就过年后呢我都请返。咁我哋呢行呢就唔係好鍾意请生手嘅，因为始终做泥头车呢就即係呢一个世界永远冇一个运输係咁嘅。你可以揸架16吨车，但係你嘅货可能係500公斤。因为电子货咪轻囉。做呢个发泡胶咪轻囉。係咪呀，但係冚家铲你做五金嘅咪重囉。係咪呀，只有一个行业每一车都係啱啱好嘅。譬如我哋讲嘅30吨车，因为我哋断吨计钱嘅，车底13吨几去到14吨。咁即係换句说话呢，你一定要不到30吨，唔好犯法啦，冇超重。你希望你不到29吨99嘅钱。所以你每一车只要你出马路都係啱啱重。你架车亦都啱啱好计咗数係适合揸30吨嘅。但係当你车车都孭住啱啱好嘅时候，嗰、那个唔系人嚟㗎，越孭屌你老母锻炼咗啊，屌你老母大隻咗可以孭多啲，唔系咁㗎。车系会金属疲劳，好容易发生意外。呢、這个先至系最重要最重要。我哋呢行成咁，我今年返嚟就发生咗两单交通意外。有单就刚刚喺一个礼拜前呢，就喺九龙湾呢有架车反咗。咁对于我哋嚟讲做车风险极低嘅。 架车咧，我二手车买翻嚟就六十五万，咁啊供四年，咁啊供嗰三年，咁咧我就买全保六十五万，咁咧而家仲争咧就廿万会到，咁廿万会咧，咁六十五万当然唔系赔足啦，保险公司蚀本生意唔做，咁咧佢就打八折，即系咧赔偿咧折旧打八折，咁啊大概50000到，50000到咧就跟住咧就垫底20000蚊，咁要垫底噶嘛，咁嗰样嘢应该40多万攞翻嘅，40多万减翻咧做会，即系争财务嗰20万，咁啊七除八扣，连埋拖车各样嘢费用，咁都会执翻20万嘅，因为架车照掏噶啦，因为整咧嘅费用超过65万，咁梗系通啦。咁即系换句说话咧，做咗三年架车赚蚀另计啦，咁咁大嘅风险情形反咗架车都冇嘢，个伙计扭亲条颈啫，庆幸。咁啊，佢咧就同我辞咗工。惊一个新人坐三日，佢唔知道一架30吨车，佢唔系揸快车，喺个弯位嗰度，佢系30-40公里嘅啫，佢收车冇问题，但系佢未揸过一啲车系永远都啱啱好嘅重量，佢揸到50-60嗰个弯就转唔到，离心力咧就成架车就反咗啦，佢冇超速，冇超载，所以又做任何嘢都有风险啊，明唔明啊？即系好似我上次。我讲我喺大陆，即系俾人哋夹啊，走得甩啦。其实做乜嘢都有风险，有好多到今时今日成日都仲问紧我介绍点样上课啊，有冇办法啊？我有啲海鲜啊，各样嘢啊，我咧就俾人做，风险咧就点喺大陆收咩？其实我都到最后尾都系讲嗰句说话，听我做节目，当做生意又好。或者你走正面啦，就好似我咁啦，走正面都好啦。甚至我而家讲话，我做翻版碟，做咸碟都好啦。其实相对个风险，你承唔承受得起？包括做生意，即系嗰位网友同我讲，攞30-50万出嚟做，你个风险唔系借系余恩嘅，可以做。即系等于有个网友上个礼拜揾我，佢讲佢揸银行，即系揸银行。120万，佢仲有两张卡，佢想横掂都系啦，碌爆埋嗰两张，套多100几十，然后宣布破产，揸多100几十万起身。佢问我个风险喺边度？啊，如果宣布破产，会唔会有麻烦？点样？我都解释咗俾佢听。啊，因为佢揸银行，相对因为银行有坏账撇数，但系你要预咗四年后，你要重新嚟过个风险。虽然你真系揸咗嚿钱。但是你可能你四年后都有即是重新来过那个压力啊。咁我都有同佢讲，其实做任何嘢就是你承唔承受得起，係咪做生意争人钱之余想办法碌爆佢，碌多100几十万旁身收埋啲钱搣几年。但是你都要计你嘅风险数。嗰位朋友佢问我，我答咗佢，我答佢乜嘢唔好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问得我，佢都计咗个风险系数，所以佢相对安全。做乜嘢都好啦，同大家讲就讲到呢一度。咁咧就睇下一阵录唔录第三节，因为我有啲嘢做，我转头再希望有第三节啦，系咁。